觉得太阳。 成都的月亮圆又亮，雪域抗敌我的家乡。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。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。这朵荷在为你跳着过庄， 木格子保佑你平安吉祥。 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行了千万年，溜溜的情人相约多百年，溜溜的爱情流传到永远。欧阳拉索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行了千万年，传到永远。欧阳拉索 传到永远。